根字呢就讲这个二类状性呢二十不空二了，所以说二类状即二类状，言明妙心，即心即空。这段经文呢就显这个二类状不空的意思。怎样不空法呢？就是这个二类状言妙心，言本是明的这个心，是很微妙的。这个就是这个心，即心即空，即地即水即方即火，即能即意，被是生意，即色即声香味触法，即能界意是乃至色意色界，即明无明，明无明尽，意是乃至即老即死，即老死尽，即苦即集，即灭即道，即智即得，即腾罗即斯罗，即毗梨耶，即展提，即腾禅罗，即波那若，即波罗蜜多，意是乃至即登达阿揭，即阿罗诃，即三耶三菩，即大涅槃，即上罗，即罗我净净。呢段经文就系讲二内在性，二十不空二系随缘嘅，系随缘，能够随缘而不变。藏性嘅体咧，本嚟就系一法不立嘅。一法不立，唔系一切法，唔系一切法，但系胜过一切法，所以咧佢又系一切法。这个二内藏性，原本系明嘅，原本系妙嘅。这个心，这个心，亦即系即空，即心即空，乃至即意识界，系讲呢一个二内藏性咧，系讲呢个二内藏性咧，系。即是世根四科七大的法，即明无明，明无明尽，这一段经文呢即是二乘的法，那这个就是即是真谛理，亦是出世，亦是世根四科七大的理，亦是出世的真谛理，即腾罗，即斯罗，即毗梨耶，这一段呢就讲二类藏性，即是菩萨法，是即是作谛理。二是乃至登达诃揭，这一段经文呢直至到呢是即上即落即我即净呢，是讲这个二类藏性，就是法法，即是中谛理。二是驱即世出世故，这两句一样是归于这段经文。哇，总见这个二类藏性，因为胜具十法界三谛理，所以这个二类藏性就是十法界生谛理、作谛理、中谛理。所以依这个二类藏性呢，就有四科七大，亦有出世间的四性的法。所以呢，这里是显这个假，显这个作谛理，浸在作谛理里面讲呢，有因有果，有善有恶，有苦有乐，有性有烦，是有的，一切有。前面是讲空，现在是讲有。所以呢，一假一切假，无中无空无不假，正显这个二类众性呢，是二实不空的意思。依这种道理去修呢，就可以成就三摩菩提的假观言作谛理。现在讲二类众性言三谛理，前面呢非一切法呢，非世根出世根一切法呢，是言真谛理，真谛理乜都没有的，真空的境界。但是呢，现在这里呢是讲即一切法，即世根法，即出世根法呢，是讲作谛理，作谛理咧，真系乜都有嘅，好多好多古怪嘢，我哋想象唔到嘅都有嘅。咁啊，呢啲嘢咧，法法咧唔否认世间法，所以法话法法在世间啊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又而求兔觉。兔仔有冇觉仔？有冇觉俾你求啊？牛先有觉啫嘛，兔仔冇觉噶。是如果你离开世间法而去修法，法怎样修啊？冇可能修得到。所以呢，我哋首先要明白世间法知因识果，明白乜嘢叫做善，乜嘢叫做恶，然后去修，

不空眾呢是顯呢個作替你，三弟之中是讓弟，三生之中是應生，三德之中呢是解脫德。空不空眾是顯中道理，是三弟之中是體弟，三生之中是法生，三德之中是法生德。由呢部經啊所傳嘅係言三替理，自從法許可宣説守靈嚴王大定之後咧，啊，度度都係顯示呢個言三替理，所以咧阿難啊就能夠頓悟自己嘅心，啊，而家咧啊法咧就為无学大众咧，再讲呢个道理。最初是为阿难系讲呢个二类众要言三替理，而家咧系为边个？为无学系富流罗呢一班人再讲呢一三替理哦。咁咧就令佢目的，令佢咩啊？令佢知道万法为心，一切都系只有一个众性，空又系呢个众性，假又系呢个众性。中又是这个众性，众性是即空即假即中，哦，因为这样呢就能就是言以道田心行次灭，这几个字言以即是说话讲不到的，我们的心去想去想思想这个心或者心所都没有办法是想得到的，所以呢是心行次滅，怎樣呢？是究竟怎樣的？為正禮之，哦，既然這 這種法性，這種空而內藏的道理那麼深刻，怎可以用分別心去七度而內的智慧呢？所以以下的經文呢，法呢就責備這個富流羅，他說你以世根的意言，若入法的知見，簡直就是迷，是屬於迷中的人，不是屬於有智慧的人，哦，說到這裡是不是夠鐘啊？還有十分鐘，OK， 再說完這段，啊，如何世根心有众生啊？及出世根声闻言觉，以所知心七度而来无上菩提，用世根而言入佛之见吓。咁，啊，法咧讲咗呢个二类众生系咁微妙咧，唔系可以用说话可以形容嘅，唔可以用心思可以谂得到嘅。咁点解你呢个世根人心有众生？心有系咩啊？若有色有无色有三界众生，同埋出世根，出世根边个声闻同埋缘觉，哦，以自己所知道嘅心去七度而来嘅智慧，啊，而来嘅智慧系咩？系无上菩提，用世根嘅意义想进入佛嘅知见，根本系冇可能嘅。哦，点解？啊，因为我哋三界众生咧。是有三有現覺呢，二乘聖人呢雖然是斷煩惱了生死證得我空，但是仍舊迷這個二類眾生現三體理，仍舊不知道乾教菩薩一樣不明白這種道理，菩薩的法執雖然是輕，二乘的法執雖然是重，但是呢都同樣不明白這個現三體理，以所知心就是分別的心，眾生的所分別的心呢是前七色，前七色眼耳鼻舌身，眼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色同埋意根末羅色，第七末羅色。二乘聖人的所知心是什麼？是大八色，兩種都是妄想情慮，都是執着。二类呢是能证的人，啊，二类是能证的人，菩提呢是所证的法，啊，菩提呢就是能证，三二类状呢为所证，法呢是以实智菩提呢就能够证得这个空众，啊，而这个法以这个实智菩提证得这个空二类状，

制止人哋邪淫，領導人歸正思嘅。哦，所以長咧有三尺六寸咁長，象徵乜嘢？象徵360日。佢個徽咧又有十二，係象徵十二律，係用銅木製造嘅。閃億三分，即係搭落去咧，凹落去咧有三分，凸出嚟有三分。個樣咧好似葫蘆咁樣，哦，有五條弦嘅，係能夠有五音。所以咧，這個古人咧就話這個帝啊，皇帝啊。呢、这個尧舜皇帝，尧舜皇帝係我哋中國最好嘅皇帝嚇。啊，騰呢個五弦之琴咧，就係歌呢個南方之章啊。呢、这個咧就係、是、古代嘅樂器啊。文王、武王，每個人就加一條落去，意思就係合君臣嘅德。咁而家咧就個琴咧就有七條啦。唔知你哋有冇睇過嚇？瑟呢又是樂器之一，它聲是蕭蕭然，是很清澈的，有25弦、哦啊、所以古人有詩呢就說25弦騰熱夜，就是指這個瑟。空後呢有14條弦、哦、是這個詩言所作的，它聲音呢是自然是出，是有放響到一種動響到一種，好似話相傳話唐太宗咧係打日本嘅時候咧，到呢個八濟國咧又得到呢種琴，所以又叫做八濟琴。琵琶係有4條弦，用個手向前推向後嚟爬，叫做琵琶。有4種絲樂啊，音聲係好美妙。係譬如乜嘢？譬如凡夫外道、聲聞言覺，每個人都有具足。这个藏性4條弦腾出这个美妙的音声，就是说凡夫外道声闻言觉都具足有这个藏性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的妙用。乐器呢虽然是具足妙音，但如果没有这个善于腾琴的人去腾呢，个音声呢是不发得出的，即等于我们凡夫外道声闻言觉都有这个藏性，如果你没有这个智慧去了解这个法性，用这个世根的分别心，用这个世根语言，没有可能入到法的知见。以众生亦复意时，就法呢是改这个譬如来说，以法呢来合意说，你满慈同埋一切凡夫众生都是这样，等于乜嘢？等于琴瑟的乐器，琴瑟乐器呢等觉呢等于乜嘢？等于这个宝觉明心。琴具的妙音呢，琴的樂器呢就等於這個寶覺真心，琴呢是具足這個妙音呢，就等於凡夫小乘具足這個寶覺真心。各國圓滿呢就因為揭發這個妙修呢，所以不能夠顯，每個人的真心都是圓滿的，不過是沒有這個妙修，即是等於沒有妙指，沒有這個好的手指去騰，所以呢就沒有辦法出這個妙音。眾生呢本來具足這個寶覺真心，各個圓滿，但因為缺乏增修，所以沒有辦法顯出這個寶覺真心。而我按指許印放光，法就不是了，法因為有妙修，就等於有這個妙指，所以就證得這個藏性，因為證得這個藏性就有這個妙用。妙用是怎樣？按一按手指就許印放光。許印是什麼？是一個三昧的名字，是一種定的名字，是出自《華嚴經》。法是修這個三昧，一切法皆現於這個三昧之中，等於大海所有嘢都映現於向大海裏面，叫做海印三昧。呢部經法呢以守摩阿能嘅頂嘅時候呢，普法世界六種震動，記得嗎？前面講過普法世界六種震動未曾而來，